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现在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今天的替班主持宋阳。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北京法环律师事务所的王鹏王律师。今天呢，同样跟大家来分享两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网友诉红基会挪用捐款案。公益捐款，受捐人和捐助人都应该知道哪些？第二个话题呢，是应对空气重污染，市政府发布通告，将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通告的法律效力究竟有多大？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第一个案例哈。为了救助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白雪，那网友王帅是通过支付宝啊，在公益的网站上花了12块钱购买了虚拟商品来参与网络募捐。就在今年的4月份哈，在白雪去世一年之后，因为啊，认为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挪用白雪的专项捐款用于其他的患者救治，那王帅呢将红基会起诉到法院，要求返还当初的捐款。日前，东城法院一审是驳回了王帅的诉讼请求。对此，王帅的代理人表示，正在准备相关的材料，将于近期继续上诉。专款而没有专用啊，那么捐款者要求基金会来退钱，这个事情啊，咱们来说一下他之前的这个前因啊，后果我们知道了。当时是为了救助身患再生性障碍性贫血的年轻患者白雪，在2013年的7月2号啊，由志愿者黄伟夫等人啊，发起了一个叫做“白雪人道救助”这样的一个行动。那么在当年的7月5号呢，红基会与志愿者组织呢联合开设了一个淘宝网“白雪人道救助”公益网站。哎，通过这个网络的销售啊，销售单价为3块钱的虚拟商品“白雪可乐”啊，来为这个病人募捐救病的钱。在2013年的7月15号，王帅啊，这小伙子在这家公益网站上购买了12块钱的白雪可乐作为捐款啊。3块钱一个，那就是4个可乐啊。这王帅说，此后这红基会呢却没有在，或者说啊，在没有告知捐款人的情况之下，把这12块钱呢用于白雪以外的其他的患者来进行治疗啊。当然了，这是王帅所说的，但是在这个报告当中啊，看不到原告是否出示了相关的证据啊，只是他的这个王帅所说啊。那王帅认为呢，红基会的行为没有履行啊和他之间的一个捐赠合同的一个义务，没有按照当时捐赠合同当中约定的目的使用这个捐款啊，侵犯了王帅作为捐款人的一个知情权，因此请求撤销这个捐款的合同，同时请求红基会返还捐赠款12块钱以及利息啊，并在官方网站上公示款项的使用明细或者审计报告等等信息。对此啊，红基会说了，说在这个救助白雪的过程当中啊，红基会始终就款项的用途进行了公告，也明确说明了相关的善款将用于包括白雪在内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那么白雪天使基金呢，救助不限于白雪，也确实救助了患者管某某和陈某啊，救助了其他的患者，也经过了公告。法院啊，经过审理查明，2013年的7月2号，志愿者发起的白雪人道救助形式呢，正式启动。7月5号，红基会与志愿者组织联合开设这个淘宝的这么一个网站，由基金会提出决定并建设，并由红基会批准之后拨款。这个法院认为啊， 依据现有的证据，在2013年的7月15号王帅购买的白雪可乐虚拟产品之日，共募捐款项一共是84万元啊，当然是全社会的一个捐款。最终呢，救助白雪拨款的金额是多少钱呢？是145万多元。那这个金额是大于王帅购买产品当日的一个捐款金额。王帅主张的红基会将其捐款给白雪的款项没有用于白雪治疗，但未提交相应的证明予以证明，所以撤销了相方的捐赠合同。红基会返还了王帅捐款12块钱以及利息，并公开道歉的主张，法院是不予支持啊。好了，下面咱们就这个案件，相信说的已经比较明白了哈。咱们请这个律师来分析分析哈。先来说一说，这王帅说，此后红基会在没有告知捐赠人的情况之下，将捐款用于白雪以外的其他人的治疗。那这样，红基会就应该退款吗？或者就这一条来说，能够法院支持红基会的退款吗？ 这个情况呢，从媒体的报道来讲，说王帅是只是说也没有提供证据来证明说这个捐款被红基会挪用了。或用于其他的患者，如果单纯从这方面来，这个应该是双方啊，这个他当时在网络上发起了这么一个募捐的活动，其实就属于一种公开的有这个协议，肯定说我这个募集的这个资金使用只能用于白血病的这个救助，然后呢，你如果说挪用其他用途呢，应该是告知啊这个捐赠人，如果说你没有告知捐赠人的话，你双方有协议约定了你这个捐资的用途和范围的话，你应该严格遵照这个用途和范围。如果说现在这个王帅呢，我看到这个法院那个媒体报道说是没有提交相关的证据证明挪作他用，如果说他提供了证据证明他确实他这十二块钱没有用到这个白血或者其他这个白血病患者的救助上的，他公开的这个范围上，他是王帅是可以要求这个把这个钱给退回来。 但是王帅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一个证据呢？这个证据是不是作为捐赠者来捐款人来说，这个证据是挺难找的，不太好找。 对，因为这个捐款人呢，他相对这个基金会来讲，他本身是我把钱捐给你以后，你基金会应该提供一个公开透明的账目给我一个捐赠人，让我了解你这个钱的使用，你这个用途你是怎么花出去的，花到谁身上，你应该有一个清晰明白的告知。如果说你没有告知，你让我捐赠人，我只能拿出来一个当时购买的这个凭证，或者是捐款的一个汇款的证明，其他的证明我可能拿不出来。因为这个不是我捐赠人要承担的，这个应该是你红基会要举证证明你这笔钱，比方说这个时间捐过来这十二块钱你确实用到了哪儿，第一时间我转给了谁，你这个资金是有流向有渠道的可以查到的。 是可以查到的。 对， 但是呢，现在在法律上是不是有这么一个规定，谁去这个要求来做这个事情呢，谁就要需要来进行举证。 对， 所以说当王帅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和质疑的时候，是不是相应的这个举证的这么一个义务和责任也就落到了王帅的这么一个身上。 其实这样，这个中国当时我们这个制定了一个基金会管理的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里边呢提到了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或者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呢，这个基金会啊应当如实的答复。基金会违反捐赠协议使用财产的，这个捐赠人有权要求基金会遵守这个捐赠协议，或者是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捐赠行为，解除这个捐赠协议。所以从这个法律规定来讲，就是说捐赠人呢可以向红基会提出我要查询这笔捐款的使用。如果你这个红基会应该来如实的答复我这个钱到底是怎么用的。如果说我对你这个答复不满意，或者说你确实发现你这个使用上有问题，那我第一我可以要求你解除我们双方签的网络协议也好，也是一种协议，我可以要求解除这个网络捐赠协议，或者呢我们就向法院撤销。 是这样哈。其实这个捐款啊，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可能或多或少都会遇到啊。王律师您遇到过，这主持人宋阳我也遇到过啊，多多少少都捐过钱。当然这个捐款之前，我认为现在这个对于这个善款啊，大家对善款的理解也在不断的这个进步和提升的一个过程。原来就是说捐钱给谁好捐，那捐完之后几乎就没有一个后续的一个 再去反馈啊，没有了。但这些年啊，对于这个善款以及社会大家对于善款的这么一个，包括对这个红十字会的这个关注持续的这么一个高涨，让这个善款的透明度啊，现在是更加透明了。你的这笔钱去了哪里，往往会有一个回执啊。现在我们往往在做募捐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回执，给谁了？包括直接捐赠人，他还会回你一个邮件也好，或者一个亲笔信也好，我也接到过这样的一个声，我觉得那就很好，因为我知道我的钱究竟去了什么地方，帮助了该帮助的人，这就挺好的哈。所以王帅这样的一个要求跟请求，也自然有王帅的一个道理，而且这样的事情真的透明公开了，也有利于以后这样募捐，有利于以后这样的善款的进行再次进行啊。但有一个问题，就是账号的问题，这个真的很难查还是很容易查？比如说当我们捐款捐给红十字会这个白雪专项这么一个基金会，它会不会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账号？还是说我们通过它发起的这么一个行为，我直接把钱捐给了白雪的账号，当事人的账号，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他这个应该是红基会本身有自己的这个公开账户， 嗯， 他就是这个钱肯定是通过网络转到他的账户里面，然后从他的账户再转给这个需要救助的这个白雪，肯定不会说是我直接捐给了这个患者。 嗯，那这样的一过手，一过这么一个公益账号，他再去查我的钱究竟有没有转给白雪，这个怎么去查呢？因为都混成一锅粥了。 因为现在就是这个公益机构这个透明度的问题，反正我们这个公众关注比较高。 嗯， 因为从前几年这个某某美事件以后吧， 嗯， 可能公众对这个基金会啊这个机构的这种透明度关注的高一些。 嗯， 就说你到底你这个，虽然我们的基金条例里面规定了，就是说你这个公益机构啊，这个基金会应该每年3月31号之前要接受年度检查， 嗯， 要向主管部门还有一个公关你这个年报，你的年报呢同时就提到了，就是说你这个这一年到底做了哪些工作，开展了募捐会计报告，你的资金使用情况，其实这个强制要求你公开的内容你肯定必须要公开的。如果其实一个机构要想做到一个真正公开透明，除了这些法定要公开的，你可能还要公开更细的，就能更让捐赠人理解你这个钱到底是怎么来怎么用。 嗯， 是说其实好多捐赠人为什么捐赠的意愿这几年在持续降低呢？可能就是说他更关注的是这个透明度，到底你能让我发现我给你的钱，你能让我知道这个钱的用途没有。 嗯， 如果说他一次一次的捐，我们经常会日常生活中可能会遇到一些受苦，会有一些特殊情困情况，或者特殊的灾重大灾难， 嗯， 我们可能会有捐款，但有的时候我们钱捐了就捐了，后续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个钱到底怎么用的。 嗯， 有的时候我们媒体也会报一些负面的新闻，就说这个钱被挪用了。其实据我了解，现在应该基金会的里面他会提取一部分的管理费用，大概是5%左右。 嗯， 就这个管理费用呢，就跟这个捐款就在混在一起了。 哦， 其实这样的话呢，比方说我网友捐了100万。最后呢，实际只能用到95万，这5万块钱可能因为基金会的运作呀、管理费用啊、人员的开支啊， 嗯， 还有像这个，其实这个情况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管理上的问题，还是这是深层次的管理问题。就是说，你这个捐赠款项跟你的机构运行费用能不能单独募集或者分开？因为我记得是在去年9月份，就是这个基金会中心网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联合发布了一个基金会透明发展研究报告。 嗯， 其实这个报告里面提到了有几组数据啊，还是比较让人深思的。就有的时候这虽然说那个从2014年说呢，就说比去年这个透明度有所提高，但是呢法律规定的公布的年度报告啊和全文啊信息啊公开缺失，滞后问题普遍。 嗯， 然后呢政府监管的不作为啊严重影响这个基金会的透明度。还比方说他列举了几个城市，比如说北京市啊有96%的基金公开财务信息，但只有8%的基金会披露了善款流向。所以说这个比例太低了，8%的公布可能难以就说这个是达不到这个透明要求。第二个呢，广东呢是只有3%的基金会公开了财务跟善款的流向。 嗯， 这个比例也很低。还有广东啊四川两省的年度披露率与去年一样，仍为零。 哎呀，简单的数字可以看得出来哈， 北京还算高的， 高的 相比较而言， 说江苏省的这个更低了，也1%。 嗯， 所以说这个还有一个数据是怎么？这个他们报告提到的是99%的政府补助啊，流向了非民间背景的基金会。 嗯。我们说社会需要爱心啊，爱心需要传递，对吧？大手拉小手啊，互帮互助嘛，每个人都需要有帮助的时候。但是这个是要建立在这个爱心和信任的基础之上啊，这个信任呢，又是建立于在一套完整的执行非常严格的规矩之上啊。 对， 这样的话才会让大家将这个事业，将这个公益事业，可以称为事业的一个东西，把它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好。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捐款，他有的人不喜欢就是说实名，他有些匿名。 对， 但匿名的时候呢，他现在捐款人也比较，不是说比较这个耍小聪明，他是其实是对这个公益机构的一种监督，他可能会一个很个别的数字， 嗯， 比方他自己的生日啊，或者一些自己的幸运数字啊，就给你汇过去了匿名。但是他汇完以后，他就会要去你的网站上查询这笔钱 流向什么地方， 到底没有到账没有， 嗯， 到账有没有公开， 嗯。 就现在的我们的公开为什么做的不够，我也捐款，我在几个大的这个基金会网站我也捐过，尝试捐过，这样66.1毛几啊，我就捐过，故意我就匿名，然后去查，有的就是能查得到，有的他就不公开， 嗯， 就匿名的不公开。这个公开呢，其实会基金会以为说你匿名的我没法公开，但是你匿名你按照他匿名的渠道公开就好。其实这个他这个匿名只是相对公众来匿名的，但是相对这个捐赠人来讲 他是知道的， 他自己是能看到的， 他是知道的。 对 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一个案例，今天说的第一个案例12块钱哈，这个可能也就是四挂可乐这么一个钱，可能有人会觉得这个王帅当事人小伙子是不是有点矫情。12块钱干嘛呢啊，为什么还要，那他背后有什么目的呢等等，这个深层次的咱不予追究，不管是王帅他12块钱怎么来，为什么还要提起上诉，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红基会又怎么来进行答复，法院怎么来判处，至少这一个案例还是说明了大家对于这个善款啊，包括公益捐款的一种关注，一种持续的关注，那相信这种持续的关注会让这个公益的事业能够越来越好的发展，越来越好的去运行啊，这是我们所希望能够看得到的。 对， 前段时间跟一个朋友聊天特别有意思，这个没挺大岁数了啊，这个60后人到现在没结婚啊，没有后代，然后呢这个每月还不少挣，我当时我说大哥您这个百年之后您这钱留给谁呢，他说我打算都捐了，我说你真棒，我说捐给谁呢，他说不出来。当时就觉得好像他一想，哎，我捐给谁呢，就是好像没有一个立刻有一个让我值得信任的，我愿意把我这一辈子奋斗所积累的财富给他，我完全可以相信他能够把这个钱用于该用的人啊，想不出来。我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一个挺悲哀的一件事情啊。今天啊我们警法在线第一个案例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哈，那么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哎，他怎么样啊？ 他娇艳动人， 他使我飘飘欲仙，可是他掏空了我的生命。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远离罂粟那美丽的陷阱。 挤地铁想听广播，可老是没网络。 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好节目提前下载，没有网络一样听听听 FM。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这里是警法在线啊，咱们接着来说，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接下来这个案例呢，我想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案例哈，就是北京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期间3到24时单双号限行啊。我估计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咱们的司机朋友，有车的朋友，以及准备买车的，包括没车的，大家都在关注这个话题，又要限行了，单双号限行，很多人在问哈。最近呢，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空气重污染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 当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及红色预警期间，将在北京市行政区域之内的道路行驶的机动车含临时号牌车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啊。这个通告规定啊，在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这二级期间啊，建筑垃圾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全天禁止在北京市行政区域之内道路行驶。如果说空气重污染一旦达到了红色预警，就是一级啊，市各级党政机关和北京市所属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公务用车全天停驶 80%， 建筑垃圾和渣土运输车、混凝土罐车、砂石运输车等重型车辆全天禁止在北京市行政区域之内的道路行驶，每天30到24时在北京市行政区域之内道路行驶的其他车辆，按照车牌尾号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啊。同时呢，北京市暂停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的区域尾号限行轮换措施，但工作日7点到9点、17点到20点禁止外省市机动车在北京市五环路以内的道路行驶。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对于这个限行，我想咱们北京的老百姓已经这些年来已经很熟悉了啊，已经很熟悉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再次这么一个限行的一个事情啊，律师也来说一说，这样的市政府发的这么一个公告，无论是从法律层面上啊来说，或者说公告本身来讲，它具有的法律的效力以及它所走的这么一个流程啊，是不是合规？那么我们市民在遵守的时候应该达到怎样的一个，或者说哈，一旦有人提出异议，就比如说我们提出异议啊，那么又应从哪样的一个法条来解释这样的通知是合法、合理、合规的，我们要去遵守。 其实这个我昨天看到这个通知以后，它其实这个还属于一个规范性的法律文件， 规范性法律文件。 它相对来说就是一个政府为了这个应对这个空气重污染出台的一个应急院。我就查了一下，这个去年2014年的时候，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也公告了一个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其中呢就21条了，提到了是市民政府应该制定啊这个空气重空气污染的这种预案。其实这个就是现行的措施，其实是一个预案，即其实这个政府制定的一个预案的一部分啊。就这个预案，当时我记得这个预案有多种措施，可以去保责令停有关企业停产啊，这个再一个就是现行烟花爆竹的禁放，还有这个土石方的这个作业禁止的这个，还有学校放假，很多种方案。这个就是机动车现行啊，因为现在北京这个机动车保有量也太高了。说实话，重污染天气的时候，这个空气不利于排放的时候，车辆行驶可能会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这个拥堵本身，拥堵的时候，这个排放的，我听专家讲，这个排放的污染物就会更高。 是因为之前我也是专门跑环保的记者，也跑了好多年，确实这样，尾气污染确实是北京啊空气污染的很大的一个污染源啊。这个律师，刚才您说的这个，所以就是关乎于这次哈，我们提出了临时限行，它的原因是什么？如果说是为了缓解拥堵而临时限行单号、双号，他走的这个法律程序和这次我们所说的空气重污染期间这么一个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的公告，它是不是两个因为由头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公告本身所走的这个也不一样？ 它这个北京市对这个空气的污染有一个预警级别，这个红啊、蓝啊，这个有这个级别的，如果它达到了重污染天气的情况，它才可能启动这个通知，这个是有提前限制条件的。 有限制条件的， 不是说你随时就能说这你明天就单双号，这不可能。就是说它第一，它有这个环保部门公布的这个天气这个污染的 指数， 说达到了重污染天气，好，它要通过媒体发布着我们这个方案这个通告，就是说可以执行这个方案。 我估计可能至少也是提前一天告诉大家， 它最少提前 至少提前， 因为现在的这个北京这种空气污染，这种区域性的污染，我们是能提前看到这个雾霾 趋势， 这种趋势，比方现在是100多，最后200多、300多、500多爆表的时候，可能说它趋势未来没有风向，这个不利于污染物排放，那就可能启动这个预案，启动这个预案就这个通知就要实施，就是说我们的车主啊，还有我看这个政府部门80%这个公务车啊都要 停 止限行， 对， 它就要试行这个规范性文件了，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重污染天气，它这个通告是没有就不能发生、不能执行的。 所以这个跟我们所谓的想象当中的常规的这种单双号的形式，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它常规的话，这个是属于这个限制公民财产这个行为，它应该通过立法性，因为今年这个立法法修改以后，它应该通过立法程序来完善。这个呢，就是说根据北京这个污染条例，它就可以实施。其实这属于一种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 啊，不是说常规的。非常规的措施， 非常措施啊！所以说，我觉得大家也要是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理解它，那就一定会支持它啊！先去理解，先知道怎么回事，对吧？这是我们身边的环境，为了我们首都的空气质量，不得已而为之，没有办法。 对对对对 啊！ 如果这种通知，如果说我记得有些西方国家，我们去的时候也是，它像重污染天气，像有些国家，它就说除了公共汽车啊，这种公共汽车是免费乘坐，然后你这个私家车是行驶，就你这个就限号行驶的时候，公车也行驶，因为这个北京这个人口太多了，基数你怎么保证这么多人的出行？重污染天气，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可能在现行措施的再考虑一些更人性化的措施，就比方说有拼车，或者是你这个私家车、这个公共汽车的出行上也提供一些便利。这样可能会引导大家就是选择公共交通，我就不学，我就不开车了，就直接坐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所以今天我们说的这第二个案例，我觉得大家应该把这个案例的核心的因素啊，不要放在限行上，而要放在空气重污染上， 一种心态上。 对，要放在空气重污染上。最近一段时间咱北京的天气情况，说实话啊，我觉得挺好的。说实话，尤其前几天啊，看的那个晴空万里，大家都开始在朋友圈里去晒天了啊，是吧？晒蓝天白云的时候，哎呀，好，真棒哈！我说这样，如果北京真的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的话哈，我相信真的，北京 不开车也可以。 北京房价还在涨50%，是吧？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这北京太好了，一定都会来这个地方啊，去旅游也好，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哈。所以我们希望每天都是一个好天气，好天气就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共同的努力。所以一看到限行，又限行了，怎么又单双号？千万别去，看看原因和目的是什么，对吧？原因和目的是什么？为了我们的蓝天，为了我们的空气质量，每个人都应该放弃一些，那这样我们所有人得到的才更多。是吧？ 对对对， 好了，那今天的警法在线呢，我们直播环节呢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北京法华律师事务所的王鹏律师，谢谢您，王律师。 好，听众们再见。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啊，丹青带来的报道。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欠条纠纷。私自录的音能成为欠条纠纷的证据吗？来看这样一起案件，老李拿着老贾签字的欠条向法院起诉，让老贾还钱。老贾就提交了一段录音，说欠条是他所在公司的借款，法院后来判决老贾得偿还老李欠款。老贾不服，就到通州检察院申请监督。检察官经过审理查明，老贾曾经确实是向老李出具过欠条一张，上面还有老贾的本人签字。那后来老李拿着欠条起诉到了法院，要求老贾还钱。那老贾说欠条确实是他自己向老李出具的，但是呢，借款是他所在的公司向老李借的，并且提交了一段录音，但是老李是不认可这段录音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有其他证据佐证并以合法手段取得的没有疑点的实听资料，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但是没有足以反驳的相反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确认其证明力。那本案当中，老李认为老贾提交的录音证据存在疑点，并且老贾又不能够提出新的有效证据来佐证自己的诉讼主张，所以法院没有认定这段录音